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 是国共合作的产物，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。 1949年4月底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。 大千世界，人生百态，拨开历史的迷雾，走进尘封的往事。欢迎收听档案。 1936年12月12日，一夜之间，西安城风云突变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何终成正果？价值270万美元的西安事变绝密档案，在美国纽约被公开拍卖。档案首次披露1936年共产党手书及毛泽东给张学良的亲笔信，为您呈现那段风雷涌动的岁月。华清风云，西安事变内幕。12月10日、11日，张学良又两次向蒋介石直言进谏，竟被蒋介石斥责为犯上作乱。 杨虎城就到了张的公馆，跟张学良讲，必须下决心了，不能再拖了。部队现在的情绪非常不稳，如果出现什么失控的现况，我们也把握不住的话，事情就很麻烦。实际上这个话就是告诉张学良说，你不动手我就要动手。因为当时在西安整个的杨虎城有9个团，张学良只有1个警卫团，所以这时候张学良呢，在几方面的压力下呢，就同意实行兵谏。然后两个人商定的就是11号准备一天，12号凌晨行动。 经历了决心、犹豫、再决心，杨虎城、张学良最终决定，赶在蒋介石围剿总攻命令正式发布之前实行兵谏，阻止剿共内战的继续。第十七路军负责西安，东北军负责临潼。 12月11日的上午，张学良召集东北军心腹白凤祥、刘桂武、刘多全等人，召开了一次秘密的军事会议，指派了执行扣蒋的人员。为了避免调集兵力引起注意，张学良决定由105师师长刘多全执行这次非常行动。原因呢很简单，华清池本来就是在105师的护佑范围之内，行动开始后，刘多全将会成为整个行动的前方总指挥。扣蒋执行人是张学良卫队第二营营长孙明九。 就在张学良排兵布将的同时，杨虎城在自己的新城大楼设宴款待南京来的军政要员。没有人会想到，宴会上一片祥和的气氛中，此时西安城已经是风声鹤唳。当晚，张学良卫队二营全副武装开往灞桥，所有士兵抱枪合一而顺，只等候一声令下开始行动。 此时可以说是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，一切都准备就绪。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，蒋介石要紧急召见张学良，此时已是行动前夕，莫非是事情有变，兵变败露了吗？ 蒋介石在后来的日记中写道，连夜赶往华清池的张学良行色匆忙，精神恍惚。这场会面，蒋介石只是对他稍作安抚，布置了一些围剿的事宜。等张学良离开临潼的时候，已经是夜色深沉，寒意逼人。 1936年12月11日晚上12点，张学良带着余学忠、王以哲等人来到这里，十七路军总部被暂定为西安事变总指挥部。一进门，张学良就大笑着说：“虎城兄，干不干？” 不干就取绳子。我已经把我的这11员大将都带来了，你叫人把他们拴了，拴了送去南京，给你升官领赏。第17路军王寿山回忆，屋子里的人顿时笑成了一片。随后杨虎城与张学良便着手开始研究具体的行动问题，而两个人的命运也从此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。 杨虎城命陕西警备2旅孔从周负责解除城内所有武装，拿下西关飞机场的驻军，并占领飞机场控制战机，在北城门楼上安置炮兵，对西安车站方面进行警戒，准备随时轰击外来的蒋军。而特务营营长宋文梅负责逮捕住在西京招待所的蒋系军政高级官员。 因为杨虎城的部队是经过很多战斗打出来的，作战任务都由杨虎城的部队来执行。开始杨虎城答应了，答应了以后呢，后来一想这个是不对，蒋介石的警卫任务全部是他东北军负责的，如果突然17路军的一支部队去，稍微搞不好就发生误会。 侍卫营2营长孙明九受命在临潼听候命令，随时准备扣押蒋介石，只要总指挥部一声令下，两地同时行动，时间定于黎明之前。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，一个有关中国命运的夜晚。两人整夜守在新城大楼，紧密布置着这一场行动。 据时任西北剿总卫队第1营营长王玉赞回忆，大约在凌晨4时许，临潼大地地寒天冷，一片寂静。我朝二门那边看，只见一个蒋介石的步哨来回走动。我举起手枪，连打3枪，命令我营战士开始进攻，并有意通知从灞桥镇前进的卫队第3营官兵迅速前进。于是我由一名保卫蒋介石安全的营长变成了一名扣蒋的先行官，这就是西安事变的第1枪。 1936年12月12日5时左右，东北军与17路军的军事行动几乎同时开始，西郊机场、火车站、邮电局迅速被杨虎城士兵控制，西京招待所成为军事行动的重点。特务营营长宋文梅率部包围西京招待所，包括军政部次长陈诚、福建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、兰州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、陕甘绥宁4省边区总指挥卫立煌在内被一网打尽。他们怎么也想不到，前半夜还在杨虎城公馆里喝酒，后半夜就成了阶下囚。上午8点钟，西安城内的军事行动全部结束，新城大楼里的杨虎城和张学良却依旧不安地来回踱步。整场行动，他们最关心的是蒋介石的下落。作为整场行动的核心部分，12月12日凌晨5时，东北军卫队2营1部到达华清池开始进攻，蒋介石的卫士随即开枪进行抵抗。 这里就是华清宫的午间厅，也就是当年蒋介石的住处。按照张学良的设想，这应该是一次没有枪声的行动，毕竟负责安保和抓捕的都是他的人。可没想到参加行动的东北军缺乏作战经验，行动一开始慌了手脚，步枪、机关枪、手枪一股脑通通的都打了出去。今天在午间厅的外墙上 大大小小的弹板依然清晰可见。当时蒋介石的身边有20多名侍卫，在东北军强大的火力之下，短时间内死亡殆尽。就在东北军发起进攻的时候，蒋介石被枪声惊醒。当东北军赶到蒋介石的卧室时，却发现早已是人去无空。他们只能上报说假牙在，衣服在，床上的被子还有余温。凌晨5点半，受惊的蒋介石连鞋都没有来得及穿，就在2名侍卫和1名随从的帮助下从后窗爬了出去。落地的时候，蒋介石掉进了深沟，他的腰还受了伤。也不知道这个年过半百的老人是从哪儿来的力气，他顾不得伤势，一路就奔向了骊山。 当时打得稀巴烂，玻璃全打碎了，墙上的弹孔累累。研究这段以后的结论就是，这是蒋介石命大，否则的话这个就给打死了。 105师师长刘多全从临潼向张学良报告说，华清池已经完全占领，只是蒋介石没有找到。侍卫们还清楚地记得，张学良在电话里大骂白凤祥：“蒋委员长有何闪失？你提头来见。”张学良放下电话，一言不发，整个屋子里一片寂静。华清宫的后面就是骊山，这里虽然修建了小路，可是树木丛生，巨石林立。你看我旁边的这块虎斑石足足有20多米高，即使是有一些铁链等辅助设施，可20多岁的小伙子爬起来都极为困难。然而东北军一名叫陈思孝的班长就是在这儿发现了蒋介石。当卫队营长孙明九赶到这里时，士兵已经把这儿团团围住。他发现在上面的石头缝里蜷缩着一个人。孙明九高声喊道：“是不是委员长？赶快出来，不出来开枪了。”听了这话，蒋介石才缓缓地从石头缝里挪了出来。 孙明九后来回忆，我走到蒋介石的面前，只见他全身冻得发抖，抬头看了我一眼，又赶紧避开，说：“你打死我吧。”我说：“不打死你，叫你抗日。”此时蒋介石的脸色苍白，赤着双脚，上穿一件古铜色绸袍，下穿一条白色睡裤，浑身都是尘土。刘多全立刻打电话报告张学良、杨虎城，蒋介石已经找到。此时新城指挥部里的空气才一下缓和下来。 这里是杨虎城新城大楼的侧门。侍卫王志平回忆，12月12日那天早上，我接到一个指示，说有重要的客人要来。当我一见到那个重要的客人，心里咯噔就是一下。王志平描述，来人身穿长袍，光头，没有戴帽子，他的脚上连袜子都没有穿。来人不是别人，正是蒋介石。侍卫王世平回忆，张学良先是叫了声委员长，然后说：“ 这是八项政治主张，只要委员长在上面签了字，你就还是我的委员长。接下来蒋介石拍着桌子说道，要我签字，除非把我枪毙了。张学良隶属东北失陷，热河弃守，就是您指示的结果。蒋介石反击道，我让你弃守你就弃守了？张学良一听就怒了，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，当时的弃守就是服从您的命令造成的。 12月12日，张学良、杨虎城联名通电全国，发布了对时局宣言，提出著名的抗日救国八项主张：一、改组南京政府，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；二、停止一切内战；三、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；四、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；五、开放民众爱国运动；六、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；七、确实遵行总理遗嘱；八、立即召开救国会议；西安方面宣布撤销西北剿共总司令部，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委员会，由张学良、杨虎城担任正副委员长。 12月12日中午，在保安的中共中央收到了一封发自西安的紧急电报。在极短的时间内，这份电报传遍了中国共产党的高层。对于他们来说，这封电报带来了一件大喜事。电报是这么写的：东来兄，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，不顾一切，尽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、朱绍良、蒋鼎文、卫立煌等扣留，迫其释放爱国人士，改组联合政府。兄等有何高见，速赴，并将红军全部集中环线，以便共同行动，以防无敌南进。落款是 学良。 12月12日，短短的几行字，共产党人收到了西安事变的消息。据张伯涛回忆，当时有人说蒋介石也有今天，还有什么话好说，先把这些人杀了再说。在这一天会议的最后，毛泽东指出，我们不正面反蒋，而是具体指出蒋介石个人的错误，不把反蒋抗日并列。随后在中共中央干部会议上，毛泽东说，杀是下策，不杀不放是中策，放才是上策。12月15日早晨，受中共中央委派，周恩来率领罗瑞卿、童小鹏等18人紧急赶往延安。他们此行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。 中共在这当中的政治智慧发挥出来，是使自己站在一个最有利的地位，从参与者之一，从三位一体当中站出来，作为一个第三方的调解人来参与西安事变的和平。 在华清宫的后山上有一座凉亭，旁边不远的地方就是当年西安事变时蒋介石的藏身之处。这是1946年由胡宗南发起黄埔军校第七分校的全体士官募捐修建的，胡宗南给他起名正气亭。解放之后，这里改名为捉蒋亭。1986年12月，在纪念西安事变50周年前夕，为了缓和两岸关系，这里再次易名为兵舰亭。 1956年12月25日，已谪居台湾一隅的蒋介石在《苏俄在中国》中这样写道，事变最出人意料之外一点，就是他的实施者是张学良，而首先提出这一建议的人却是杨虎城。1936年，